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家常读书时刻。 第二十一节，用诠释学方法讨论笛卡尔的世界存在论。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世界存在论究竟寻找不寻找世界现象？如果不，那么它是否至少这样规定室内存在者，从而使我们能够在它身上看得到它的合世界性？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笛卡尔试图从存在论原则上用广袤加以把握的存在者，物理说只是这样一种存在者，他只有通过首先从室内上到手头的东西的存在者才能得到揭示。但即使是这样，即使这一确定的室内存在者，即自然的存在论的特征描述，无论是实体性观念还是用实体性观念规定的存在与未存在的意义，将导向晦暗，也还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一种立足于截然区分上帝、我、世界的存在论，总该在某种意义上提出并促进世界的存在论问题吧。如果连这种可能性也没有，那我们就不得不明确指出，不仅笛卡尔提出的世界存在论规定是残缺不全的，而且它的阐释及其基础恰恰使人们跳过了世界现象，正如跳过了切近的从室内上到手头的存在者的存在一样。在讲解世界之为世界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曾提示，获得通达这一现象的适当道路是极重要的，所以在批判性的讨论笛卡尔的入手处之际，我们必须问，我们应该把此在的何种存在方式确定为通达这样一种存在者的适当通道。笛卡尔已把这种存在者的存在规定为并同世界的存在等量极观，通达这种存在者的唯一真实道路是认识，即而且是数学物理学意义上的认识。数学认识被当作这样一种把握存在者的方式，他始终可以确信自己肯定占有了他所把握的存在者的存在，什么东西就其存在方式来说满足数学认识可得以通达的存在，什么东西就在本真的意义下存在，这种存在者就是那种始终视其所视的东西。所以在世界的被经验到的存在者那里，这种存在者的本真存在是由这样一种东西构成的。关于这种东西，我们可以指出的是，它具有始终存留的性质，这也就是以不变应万变。本真的存在着的是持久留存的东西，数学所认识的就是这种东西。在存在者身上可以凭数学通达的东西构成了这种存在者的存在，这样一来，凭着遮蔽在实体性这一概念之中的某种确定的存在观念，并且凭着对这样存在着的东西加以认识的那种认识观念，人们仿佛就把存在发配给了世界。笛卡尔不是让室内存在者自己提供出自己的存在方式，他立足于其上的那种存在观念，存在等于始终现成在手的状态，就其原始而言是未被揭示的，就其道理而言是未经指证的，而他根据这种存在观念却仿佛先行描写出了世界的本真存在。所以首要的不在于笛卡尔倚重于一门偶然特蒙重视的科学，即规定着世界存在论的数学，而在于他从存在论原则上依循持久的现成性这样一种存在来制定方向，而这种存在是特别适合由数学认识来把捉的。这样一来，笛卡尔就在哲学上明确地从传统存在论的努力方向转向了近代数学物理及其先验基础。笛卡尔无需乎提出如何适当的通达室内存在者这样一个问题，传统存在论的尊位香火不息，于是把捉本真存在者的真实方式事先就决定好了。这种方式在于即最广义下的直观，而 即思考只是由此成长出来的一种完成形式。笛卡尔是从这样一种原则性的存在论方向出发，对另一种直观觉知者通达存在者的可能方式提出批判。这种方式是同理智认识相对的感觉。笛卡尔知道得很清楚，存在者首先不是他在他的本真存在中显示出来的，首先给予的是这个确定的有色、有味、有硬软、有冷软、有音调的蜡块般的物，而这种东西以及一般有感官给予的东西在存在论上始终是无关宏旨的。感官根本不让我们就其存在来认识存在者，感官只报道出外部世界内的物有益或有害于寓于肉身的人这种东西。我们只需要指出感官的知觉仅可归因于人类的身心这种联合体，它们一般向我们显示出有广袤的物体对身心联合体如何有益或怎样有害。通过感官，我们根本不曾就其存在获得关于存在者的启示，但它们并不告诉我们事物自身存在的方式。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一般说来，物质或物体的本性并不在于它是某种硬的、重的或有颜色的，或以其他方式刺激我们感官的存在物。它的本性则在于它是一个具有长、宽、高三维广袤的存在物。当我们的批判分析笛卡尔对印度经验与阻力经验所做的阐释之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要把显现在感性里的东西就其本身的存在方式提供出来，乃至于规定这种存在方式本身，笛卡尔对此是何等无力。印度被把握为阻力，像阻力，但阻力像印度一样，也几乎没有在现象意义上被领会为就其本身被经验到的东西和可以在这种经验中加以规定的东西。阻力对笛卡尔来说，无非是不从它的位置上退缩，也就是说不发生位移。于是一物的阻力等于说相对于别意位移的物而留在一确定的位置上，或以某种速度移位，而别意移位的物能够追上它。对印度经验的这种阐释取消了感性觉知的存在方式，从而也就取消了得以就其存在来把握在感性觉知中照面的存在者的可能性。笛卡尔把对某事物的一种觉知这样的存在方式翻译为他所知的唯一方式，对某事物的觉知变成为两个现成的某种确定的并列的现成存在，二者的运动关系本身就在于的样式之中，而首要的是描述物体的现成状态。虽说触碰行为得以完成，需要可触碰的东西突出的近，但这不等于说，如果从存在论上加以把握的话，接触以及在接触中昭示出来的印度就在于两个物体的不同速度。若存在者不具有此在的存在方式，或至少生物的存在方式，就根本显示不出印度或阻力。于是笛卡尔就在这样一种存在观念的统治之下进行其关于通达室内存在者的可能通道的讨论，而这种存在观念本身是从室内存在者的某一确定领域多取的。持久的现成存在这样一种存在的观念，不仅说明了以极端方式规定室内存在者的存在的动机，说明了把室内存在者同一般世界混为一谈的动机，而且这一存在观念同时还妨碍了我们从存在论上恰当的把此在的行为收入眼帘。这样一来却又完全错置了视线，从而看不到一切感性觉知。